在年糕和萝卜糕之间，我们选了花生那边。你听的是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成恶话也不讲半句，此刻我哋在流泪。过去你曾承诺过，烟水不会再增加。就像以往忍痛醉，重复烟酒起相对。请你体谅社会众生希冀爱的沟通，承诺话也不讲半句，我等心内在期望。过去你曾承诺过，烟水不会再增加，但愿你回流如地，呈现心中的真爱。仅以请愿社会众生需要你的关心，恳求你体会，让我等免至太悲哀。高官请你归来，你为我加罪。承诺话也不讲半句，此刻我哋在流泪。过去你曾承诺过，烟税不会再增加。就将以往忍痛醉，重复烟酒起相对。请你体谅社会众生希冀爱的沟通。恳求你体会，让我等免至太悲哀。高官请你归来，你为我加罪。承诺话也不讲半句，我等心内在期望。过去你曾承诺过，烟税不会再增加，但愿你回流如地，呈现心中的真爱。仅以请愿社会众生需要你的关心，仅以请愿社会众生需要你的关心。 哇，果然真的好惨惨啊， 凄惨啊，金金大师过时过节做咩事咁啊 ，Raymond， 我哋 今日要播一只歌咧，因为要介绍我哋今日好荣幸有呢个嘉宾上嚟我哋搏击会做嘉宾嘅，咁呢个咧就系李默姐姐，大家俾掌声啊，李默姐姐先。 默姐你好， 默姐你好。 搏击会各位同志好啊，我系至中意搏击噶啦。 系啊， 咁咧就送呢首歌上嚟咧，就主要咧，因为呢个咧系琴晚黑啊，而家都未够12小时嘅新产品嚟嘅，湿淋淋，好似旧时嗰啲片咧，嗰啲片啊仲湿嘅就要放夜场咁咧。呢个咧就系阿陈志希导演咧，佢系心有感受，就覺得我哋啲煙民好淒涼，而家又加到80多元啦。咁咧就我話俾佢聽咧，就話其實咧我有好多歌詞改咗㗎，例如呢個天若 友情呢我就改咗做天系母情，咁呢就喺 YouTube 有嘅，係我哋自己唱嘅。 嗱咁大家唔好搞乱喎，天若有情真係嗰个原本版本原装版本嗰个歌词呢都係麦姐填㗎噃。 係呀，咁因为我自己填呢，咁我好熟嗰个韵律啦。咁我用呢个音乐呢其实已经填过，应该除咗原装之外，即係袁凤英嗰个之外啦，大家即係会好挂念阿刘华同啊吴善年啦呢出戏啦，一个经典歌经典戏。咁呢但係呢我又我填过应该系另外嘅三四个版本，包括系人哋结婚嘅。 结婚都有咁犀利。 我帮阿李家豪呢填过一个呢佢结婚嘅。佢结婚嗰日呢即你结婚嗰时咪兴个新郎行过去个新娘嗰度嘅， 但结婚播只咁惨嘅歌会唔会？ 播我填 歌词方面啊嘛， 我填过晒啊，跟住佢初头话你帮我填呢只，我吓好惨嘅噃，我唔肯啊，跟住咧后屘翻去煮紧公仔面嗰时咧，我谂一谂咧就有啦。 系啊，你有讲过俾我听 喎？唔系个嗰首歌嘅感觉咧，真系好似咧俾 CY 捻住个春袋咁样样你明白 阿伯应该你会突然间有咁嘅感觉咧？ 因为其实过年流流咧，你真系觉得由年初啊，又话广东话啊唔系合法语言，喂大佬。香港人好似輪流俾個政府日日攣住個春袋咁款喎。 咁咪呀，即係話點講呢，個英文嚟講呢即係兩粒都俾佢攣晒囉。 阿媽姐你何來有兩粒呀？ 好好即係點講，一形容得好好啊，男人先知嘅啫係咪呀， 袋里面有两个噶嘛，有 冇？明白明白明白。 以前我有个朋友咧，佢有事咧要割紧一个，咁于是个花名咧叫丹波哲郎。 嗱咁咧，咪后边咧仲有一把声。 想唔想讲到12点啊？我都有 得 讲。 就系阿朱 Sir 嘅 ，Hello Hello， 哇，今日唔系讲足球，系讲反家烟税。 因为朱 Sir 咧，佢就喺过年前咧，某一个礼拜日咧，嗰日就系话嗰个 西人赛街最后一个公开 啦，公开咧，咁咧佢就喺嗰度即系有份帮手企街啦，同埋骂战。咁我哋嗰日做咗一个好伟大嘅行动啦，就系、是、我嗰啲港大啊、中大啊、台湾教大学嘅咁几个教授喎，啲教授咧一把年纪咧，仲坐喺赛街度揸住个咪咧，就讲我。点解要食烟？而家点样唔合道理？即系其实情况真系好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好似呢首歌咁啊！ 个个嗰日都即系基本上都当将自己嘅意见发表出嚟好多，因为其实即系好老实讲，即系头先麦姐想讲嗰班教授们都唔系所谓街头战士嚟噶， 唔系啊，从来未试过出嚟 为呢件事要上街喺个街头上发表我哋一啲即系俾人知道我哋多把声音，就靠啲我哋咁嘅行动啦。 唔系，我哋嗰日咧就即系企图话用乜嘢界别，即系譬如咁我啦，即系其实我好淑女噶，好斯文。 当然啦， 我睇得出， 系咁你话我识讲丹波哲罗唔代表我有问题嘅，呢个黄沾教我噶嘛，即系我系黄沾，系我系黄沾最好倾嘅朋友嚟噶，即系好感叹，而家冇晒呢啲咁嘅对手讲嘢。 嗱，容许我 咁啊，咁我 等阿麦姐系咪先？ 你咁解 去埋嗰段先， 出到我自己啦，咁样咧都冇效嘅。咁跟住咧又出咗好多种人咧喺呢个报反，又话即系我哋啲收入又少咗两三成。 有啲教育界咧， 系啊，咁跟住今铺咧，不如教育高等学府嘅学术界，我哋嗰日咧系用呢个学术。角度嘅心理學啊嗰啲啦，咁啊於飛佢又最叻呢份啦，咁啊做主持話，哇呱啦呱啦講到咧，啲人都企喺度聽噶，即係點解你會上癮咧？你唔上呢個煙癮咧，仲弊；你上第二種癮嚟代替個煙癮咧，即係舉個例， 個社會成本仲高啊。 係啊，嗱，舉個例咧，佢唔食煙就改為搏命跑步啊，跑到自己機械人咁，結果只腳啊～断骨 唔系机械人搞咁严重，系跑到机械人都要换机械脚，因为嗰个软骨跑伤咗。 真啊，嗱，你啲人咧，点解而家有啲人唔食烟咧，但系佢搏命打机，或者搏命食零食，或者搏命做好多其他，都系其实有损健康嘅，有损身心嘅嘢。吓， 嗱，呢度咧打个叉啦。 咪咁细声嘅，要讲大力。 啊，点解无端端今日我哋会讲呢个题目咧？咁啊，因为琴日咧吓，咁啊政府就有个 announcement 啦吓。 唔知系咪噶啦，好耐咁耐啦。 咁咧就话可能啊中产啊财爷咧就可能咧就会系调升呢一个烟草税嘅。咁啊，因为下嚟紧啦，就将会系嗰个财政预算案啊准备。咁啊，讲法咧，坊间嘅流传咧吓，虽然你都知道政府好中意放风嘅，咁放风咧就话由50加到84蚊。嗱，本身包烟嘅成本咧就17蚊，但如果你系有去罗湖嗰啲买烟嘅时候，你就知道佢本身佢卖俾你都系17蚊嘅啫。咁中间嗰橛咧就系俾政府攞咗去嘅个烟税嘅。 即系佢经过几轮之后咧，即系轮奸咁样啦，即系轮咗之后变39啦，即系其实在之前已经好廿几噶啦，咁啊39之后一跳咧就系前年跳到呢个50啦，咁而家话仲犀利，大幅度，咁我觉得个跳咧三级跳越大。 我自己都系烟民，我细个食烟嘅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买烟系八个半， 八个 阿麦姐。你食咗几耐烟？ 我想话俾你听，我买嗰阵时系个几嘅啊， 个几一包， 我 自己接嗰啲啊，阿乐姐， 唔系，你傻嘅19。我当70年啦，系啊， 我 记 得我 40年啊，超过40年。 读书嘅时候，第一个嬲我煲烟嘅人咧，就系去饭馆咧逐支买嘅，过二人展支。 你好似得啦。睇翻 咩年代先？ 好似啊，起码80年代以后噶啦， 系 啊， 因为个几话散装烟时代啊嘛， 系啊， 我就即係讲真，我就10多岁，我都係80年代食嘅，嗰时都係6个几至7蚊啦，一盒鸡髀饭就5蚊、啊，一包烟6个几咁样嘅， 一包都贵㗎， 贵少少啦，咁6个几5蚊咁同啦，咁但係睇返报纸真係去到例如梁友啱嚟香港时呢2.5，係啊。 咁樣樣我哋個節目其實本身呢就唔係話我哋要勸人哋去食煙，絕對唔係咁樣，只不過係話而家既然有人食煙，你而家係個制度上嘅不公啊，我哋大家申訴緊嘅係呢樣嘢。嗱，大師，你關於譬如話政府嗰邊關於煙嗰度嗰啲報告呢，你有啲咩嘢可以同我哋啲聽眾補充下？ 嗱，其實昨日根據呢、這個衛生局嗰邊，佢嗰邊陳肇始佢講啦，咁我話呢全港而家就有64萬名煙民啦，咁就話吸煙嘅人口呢已創下10.7%嘅新低，即係話係跌咗嘅。咁但係呢又好奇怪地呢，即係我自己覺得好奇怪，佢就話小學嘅小四至小六嘅吸煙人數係有上升嘅。 我想問一句，小四點去買煙先？ 唔係，我覺得好奇怪啦。如果而家係50蚊一包煙啦，啱啱先？咁我以前中學呢，即係我就冇煙嘅，但係我有啲朋友，即係我自己真係冇煙，佢哋係會夾錢去買包煙嘅。咁因為講緊小學生係夾錢去買包煙呢， 傻， 聽唔係就係話50蚊啊，講50蚊佢咪咁夾？ 兩位。教育界因为我熟啲，小学生银包随便多钱我哋两个噶，50蚊包烟咁平，唉，真系讲嘢真系。 住先，嗱，一到我讲啦，因为咧呢啲数目字咧呢啲嘢咧，我呢几年咧都成日攞嚟讲嘅，但系咧就系话咧，自从上次加到50蚊嗰阵时咧，嗰阵时系好似10.1% 咁上下啦嚇，煙民啊，所以我哋先至有話70萬人齊哀恨呢個咁嘅事都緊，因為11% 嘅話咧，係咪70萬啊？香港人咁，但係咧加咗呢個50蚊之後咧，佢就不跌反升。又講緊咧，係成日都係10.6啊、10.7啊、10.8之間。呢個前兩年已經講噶啦，但我好奇怪就係而家點解搞咗兩年啦，又變翻一個10.7嘅？ 即係等於 數目字咧，係 麥姐想講就係話，係啦，根本係冇跌過咯，係冇跌過咯， 冇跌過。但係咧，另外就係咧，嗱呢個又係好有趣噶啦。點解掟嗰啲小學生出嚟嘅咧？但係佢又話變嗱，你聽我講，佢話10.7% 啊嘛，頭先點解10.7% 係645萬咧？佢呢個數都唔計得啱。 嗱，有樣嘢我覺得係玩數字遊戲嘅，點解呢？香港人口呢段時間都增加咗，佢將個鋪揸大咗，咁個 ratio 如果食煙嘅都係70萬人咁樣，多咗人口個基數大咗， 溝淡咗啦， 咁自然咪溝淡咗咯。 唔係咯，我會認為如果你多咗人口，當香港已經變成800萬人啦，咁你十 个 percent 咪系八十万咯？点解会变为六十几万呢？然后佢好似知道自己讲错咗呢个六十几万，然后又话多咗啲小学生食。佢而家呢三个数目字啊，都已经系 砌埋咯， 饭博嘅都系嘅，唔使你中学教师、幼稚园教师都话你 错啊！ 嗱，即系我想讲讲嘅就系、是。孤物论，你一个小学生会唔会有钱到走去夹钱买包烟先？个问题就系煲烟咧，最紧要第一样嘢要有啲咩咧？要有时间同埋空间啊嘛。你一个小学生点样去揾一啲空间出嚟煲烟咧？佢系咪可以走去厕所煲咧？定还是可以自己吓、啊、开条门匙走去后栏煲咧？即系其实一个大人食烟佢就有好多方法嘅，例如走去厕所，例如自己约朋友去街。但系一个小四嘅学生出街嘅频密程度咧、就唔足够你煲烟嘅。 我觉得即系咧超搞笑就系咧，以我自己行街嚟讲咧，我冇见过啲小学生状嘅朋友仔咧系食烟， 同埋 中学生状嘅就会， 因为食烟 系好有创意嘅呢、這个说法。 因为食烟好紧要就系话，你饮酒阿妈闻唔闻到阵味咧？我相信你饮多两罐可乐我冲淡下都未必会。但系食烟你阿妈闻唔闻到味咧？我百分之一千，你阿妈 呢个唔呢、這个系好明显咧，你本身唔系食烟嘅人，嗯、因为点解咧？你食完烟只手有味咧，你去搣只橙咧就会冇味嘅。系一物字一物嘅， 唔系只手有冇味啊？因为你啲人食惯烟咧，你系闻到自己衫同埋头发有味嘅。 嗱， 你唔会揾你嘅头发搣橙啊，生系嘛？ 系因为我唔系质疑紧呢样嘢。不过咧，我就讲紧问啊，政府而家一路咁讲咧，佢点解要拉啲细路仔落嚟咧？咪即系等于嗰啲人讲，哇呢、這个即系你沟仔沟女啊，你沟啲小朋友咁，话你变态，其实扣咗顶帽落嚟嗱。你如果食烟咧，你就令到啲小朋友继续食啦，所以你哋唔好食啦。咁其实佢一路将呢啲问题妖魔化咗嚟嗱。唔係淨係咁講㗎喎，你譬如話琴日嘅話呢，係咪阿李兆波啊都有篇文章又講緊話啲後生仔關於食煙嘅嘢㗎喎，係咪？咁啊， 佢算咧，琴日咧有份文咧就话，如果一个唔食烟嘅人咧， 手期啊嘛，储埋啲钱。 好啦，咁我想揾个例子啦。金大先生食唔食烟啊？ 我唔食。 你陈手期佢咧？ 系咯。 你话咧，大师？ 几多层添？ 我一粒粒嘅楼就大把。 第二样嘢啦。阿伯，你一日食几包烟啊？ 一包。 你阿唔阿 Ford 到自己一日食两包啊？ 阿 Ford 到 三包咧， 都得。 咁你有几多层楼啊？ 咁你唔系唔应该咁问，唔应该咁问。咁你点解唔买啲法拉利啊？唔买林宝坚尼咧？咁你点解唔悭翻嗰啲钱买个法拉利或者买个林宝坚尼咧？ 主要我都唔认同佢个讲法，你问我冇意思喎、啊。 咪就系咯， 或者嗰样嘢都唔系我想要嘅嘢。你俾层楼我满足唔到个烟瘾噶嘛？ 咁咪係囉，有啲人有钱鍾意走去滚，有啲人有钱鍾意走去打机，有啲人有钱鍾意去吸毒，呢个係佢嘅选择。 不过呢篇文章呢，我想加多少少第二个角度嘅睇法啦。咁佢就话即係嗱，如果你食烟呢，你就冇楼啦，冇地方食。但係你冇忘记㗎就係、是、而家基本上就算你而家你如果要食烟嘅话，你冇楼真係唔掂。因为点解呀？通街都禁烟㗎嘛。你如果唔系喺自己屋企度食，你埋喺边度食啊？喂，呢、這个逻辑喎，嗱，系咪亦都可以话我如果想食烟，我真系要买层楼我先去食烟 呢？佢令我哋意会到咁，不过咧，李兆波嘅意思咧就系唔系咁讲嘅。你即系喺支烟度咧就烧晒你供楼嘅首期啦。佢系针对而家好多即系打工仔啊，冇钱结婚啊，因为冇楼啊，供唔到楼啊，即系咧，佢就系使到更多人咧系闹。总之呢个政府咧就系、是、出尽方法咧，就使到嗰啲所有唔食烟嘅人咧都去闹嗰个食烟嘅人。 嗱、啊，其实咁噶，咁另外阿李兆波嗰篇文章都有讲到嘅，就系话如果啲人唔食烟咧，系可以帮到政府嘅医疗系统悭到钱嘅。 呢个系佢哋不嬲讲噶，呢个系阿林大庆佢哋咧，阿刘文文啊咩嗰班人咧成日讲嘅，因为其实咧好有趣嘅，我相信佢哋系咁啊，即系听讲啊。我话你死咗，咁咧就话你生前有冇食过烟啊？你病咧系而家好兴噶，你咩病都好咧，佢会问你有冇食烟噶。当你一话有食烟咧，你任何病症啊，甚至佢医疗错误咧，佢都拨为因为吸烟而死。 喂，另外麦姐咧，数 字系咁样制造出嚟。 我都有个问题，问题系想问你嘅，因为咧根据佢嘅呢段文章咧，佢就话如果。 有啲人認為唔吸煙係會失去咗創作力，咁你認唔認同唔吸煙就會失去咗創作力咧？ 個個都係咁話啦，我哋嗰日你問朱 Sir 啦，我哋幾個教授啊嗱， 教授們啊，甚至乎好多台下做創意工業，咁話曬我老頂懵係。叫做卓游设计师啊，几样嘢，当你谂唔通、谂唔掂嗰时，一支烟将我哋个情绪啦，烟最大个用嘅作用就咩咧？舒缓翻我哋个紧张 tension 嘅情绪，咁等我有空间，咁我可以容易去再思考，咁同埋呢个系原本上呢个好廉价嘅一种嘅活动，即系话基本上你话唔使扣税，你扣翻税十零蚊支啫，系咪先？哇，搞到而家咁样。喂，好多人甚至乎啲工作人士嗱，我问一个简单啊，麦姐，咕哩佬最多食乜嘢啊？以前 烟 咯，系咕哩佬食烟噶嘛，两包啊，百鸟归巢摆喺膊头度嗰啲咧吓，点解要食烟？佢都有生活嘅压力，佢借助呢个烟 消除 去吐出嚟 啊嘛，系啊。 同埋第二样嘢就系话，当你有好多文职嘅人咧，佢工作嘅时候对部电脑对答纸嘅，有时进行创作啊，又或者唔好话噶，先生都系咁啦。屌你尾改簿改到阿妈都唔认得嘅时候，梗系走去厕所煲一支烟，松松佢啦，系嘛？ 我绝对认同，不过我唔使厕所好少少吓。 咁我哋之前有一个好著名嘅导演啦，咁譬如有套戏《志明与春娇》， 都系 第一个镜头就系话喂，其实讲真句，你入一间新公司，你最容易识同事、识朋友，就系落街打个边炉。你就會識到好多呢個交際上嘅一啲好處嚟嘅。 係以前又唔係咁啊，係自從咧政府搞到咁嘅條例之後咧，令到我哋有咁嘅情況。啊，不過今日其實開麥咧一個好得意嘅時間嚟嘅。2002年咧，今日咧就係政府第一次將呢個控煙條例法案交上立法會嘅紀念日嚟嘅。 都好有值得紀念。 咁啊，朱 Sir， 你揾唔揾得翻邊個漢奸嗰時投咗贊成票？ 係咁安排。 唔系啊，嗰个 哇！你讲紧指示我， 民建联啊嘛， 其实唔似，真系唔似啊！ 我当 然 系郑 家富啊， 郑家富倡议嘅，系郑家富倡议嘅，我哋永远记得佢嘅。嗯， 因为唔食烟嘅人咧，永远就妖魔化喺食烟嘅人。 啊，呢个最系啊！ 嗰啲人最大嘅口实咧，就系话我唔食烟，点解你吹出嚟啲烟要供内我度？咁麦姐你点睇咧？ 哦，冇嘢嘅，因为咧我哋好烟民大联盟嘅网页咧，大家上去睇下啦。呢几日咧已经系二三百条喺度讲嘅，佢话今日企喺啲废气度， 唉，讲得非常 之好。满街啲废气，仲有啊呢、這个废气根本就系咧使你即系肺癌啊所有病嘅，你嗰啲废气佢完全知道噶，喺北边吹嚟啊，街道啲汽车啊，你知唔知啊？半年前咧呢、這个啊弥敦道啊。好多巴士嗰位咧，香港公園落嚟嗰個位咧， 哦，知， 嗰啲榕樹啊，病曬，有一棵咧突然間死咗嘛，突然死亡，因為佢喺下邊好多巴士啊嘛。 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係 廢氣嚟嘅，唔係啲煙嚟嘅，但係咧有弊，就是、煙咧係有陣味嘅。但弊我就覺得奇怪啦，啲廢氣仲難聞啦。我企喺廢氣旁邊咧，我煙都唔想食。 唔係你唔好，你唔可以純粹話因為咁樣有陣味，你就話佢要禁。喂，如果咁講，咁係唔係？咁係咪所有男人搭地鐵唔可以掹住個 hand drill？喂，大佬嗰阵臭狐味你点搞先？ 唔系啊，你好简单啫，有 系咪又要加税？ 我哋坐巴士啊，前面有嗰啲食羊肉噶嗰啲，即系有颜色皮肤嗰啲人啊，呢啲又变，我咁讲人哋话歧视啊。但系佢政府嘅公然咧，政府嘅公然咧系叫人哋咧歧视食烟嘅人，但系嗱嗰啲有颜色嘅人咧坐喺前边咧，哇！你成架车都～香晒吓晕嘅，咁仲有榴莲咧，系咪？仲有其实咧，哦， 臭豆腐啦，旺角嗰条街啦，系咪？ 啊，呢样嘢先紧要啦。 唔系，你唔好讲呢样嘢。仲有咧，就系话我而家用紧一个好靓嘅香水，但系你四位都唔中意嘅，你都会觉得臭噶嘛？呢个系即系每一个人嘅即系嗅觉嘅 主观啊， 主观嗅觉啫嘛。只不过个个咧就系话啲烟，我真系好嬲噶。你我琴晚喺街度食烟咧，听你电话嗰阵时，有几个女仔后生女仔冚烂咁样拥住晒自己，我真系想追上去打佢啊！ 嗱，我话俾你听，阿麦姐，唔系。阿麦姐，我话俾你听， 整个香港都好愤怒。 阿麦姐， 唔好意思， 嗱，因为咧，你话喺街度有人咁样揞住，你都仲，我都话啦，可能个人嘅喜好。我话俾你听，最黑人憎系乜嘢咧？以前系有分呢一个吸烟区同非吸烟区。你坐喺个吸烟区入边，因为冇位啊，非吸烟区，然后你就闹我食烟。喂，大佬，冇理由因为你嘅自由，你去妨碍我嘅自由噶嘛？系嘛？点解而家个社会变成咁样样嘅咧？ 阿伯，你头先讲嘅嘢咧，突然间我谂起有套电影咧，我唔记得边套电影啦，就话嗰个人喺机场想食烟，跟住之后佢就指咗佢个吸烟区咧，但系里边系烟雾弥漫。我唔记得边套电影，即系嗰个系一个笑位嚟嘅，即系我觉得好笑。 唔系啊，我觉得系事实嚟噶。 系咩？ 因为咧，我搭飞机咧，即系一定去吸烟区帮衬下先啦。我想话俾各位听，各位认为新加坡政府好乞人憎嘛？苏花咧，除咗欧美啦，我最近唔搭得长途机，烟瘾顶唔顺啦，因为四个最靓嘅、最舒服嘅、最绿化嘅、最宽敞嘅就系新加坡机场嘅吸烟室啊， 仲有一样。佢照顧煙民嘅程度就係一落機呢，你去到 pass 去 corridor 去集合嗰時咧，嗰度佢根本呢個 corridor 可以全部吸煙嘅， 充滿曬煙灰缸， 係啊，俾你吸嘅。 附近係啦， 當然佢有一條龍，就俾一啲唔吸煙人行過去都得，即係你選擇啦。你只行入去就關人咩事啊？ 哇！你喺香港嗰個真係， 你想學人新加坡咧，你。即系你点讲咧？你啲乡中国人咧，你系六八九呢班人啊，真系有即煲胎开始，即系咧完全咧系唔谂人哋嘅。你学人哋，你学得好过人哋啊！你而家咧衰过新加坡啊！ 嗱，呢节咧欲罢不能啦，下节咧继续讲。而家去 break。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是否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和 Y 的配合是否一定有效？婚姻又是否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傍下身啦。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香港花生，祝各位网友马到功成，身壮力健，花生常开。我是《行走天下》的麒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嚟到第二节，阿朱 Sir 有啲数目字要报告一下先。 其实最简单系大家想学新加坡嘛，李显龙识边个啦，系咪？李显龙成日话嘅，其实都几年冇加烟税，知点解啊？佢计有数嘅，喂，加烟税梗系收入多啫，好少就数啊。喂，但系一个说话。收入下降嘅唔系因为人少烟，系因为私烟多咗啊嘛，啲钱会流咗边度啊？出边嘅。咁你原本连个收到个少少税都点啊？跌埋。喂，有冇咁傻啊行为啊？ 嗱，我哋先唔好讲话，纯粹以赚钱嘅角度嚟睇烟呢个问题。嗱，因为咧我哋个政府就企喺道德高地噶嘛。喂，大佬，佢今次讲嘅就系话嗱，我咧就。加一啲税咧，就令到你去少食烟，因为贵啊嘛，吓咁，然后咧就从而咧令到大家都健康嘅。咁我就话啦，喺呢一个问题上，如果以经济学嘅角度嚟睇嘢咧，就系话，当一个市场佢真实，你夹硬去揿一个市场嘅话，其实出现嘅一定会系咩咧？黑市 系 嗱，以前内地换人民币，你都知道噶啦，政府官价几多，你咪喺嗰啲深圳罗湖 嗰四十蚊差距引佢啦。 咁跟住就嚟落去，你又匿埋个角落头，你又数，我又数，点解啊？你揿唔到个即系嗰个市场出现嘅嗱。好啦，而家咁讲，今次讲紧话系由呢一个50蚊话要加到84，得益嘅会系咩人呢？ 一定唔系政府，一定唔系正当销售烟草嘅销售商，更加唔系市民，就系嗰班 揾食嗰班咯。 其實老老實實， 你知唔知我哋嗰日喺個論壇嗰度啲學者點講？我懷疑政府係同啲私人商有勾結。 唔係呢樣嘢點解咧？ 我有 你記唔記得邊個？你記唔記得當其時曾經出現嗰個飯局啊？喺施偉臨選之前有個飯局啊， 上海 可能傾就係呢壇嘢啊。 桃園結義嗰班 係冇錯，可能傾嘅就係呢壇嘢。嗱，因為咧官商勾結， 嗯， 就係以前講嘅。其實而家係咪要講黑金呢個問題？ 梗係啊，好犀利啊！ 而家官黑勾結啊， 係嘛？喂，係咪一個維穩咧？嗱，你少啲出去打劫，嗱，我俾啲門路你， 俾個市場你啦 嚇。嗱，例如咩咧？屋苑維修啊， 我億億聲人收 啦，然後又加埋啲私煙啊，喂，遲啲可能搞埋個賭場添都唔奇嘅喎。 嗱，我話俾你哋聽啦，舊年咧嗰、那個唔係前年啦嚇，$50加之後啊。即係六月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周刊咧，用曬中間大頁咧，係圖文並茂咁報導，個總標題叫《全城賣私煙》，跟住咧你會見到啲細路11、12歲啊，啲師奶啊，啲阿伯啊，老過你嗰啲啊，老過你一倍嗰啲啊，中下咧玩住個黑色嘅膠袋咧，嗰啲人咧有2、3部手機啊，去送啊。即係嗰一隻，因為啱啱加嘛，即係肉赤啊！即係啱啱加咗之後咧，有一段日子咧，真係咧係捉私煙嘅時間。但係點解咧咁旺盛賣私煙？點解你又捉唔到咧？係咪啊？即 係梗係有全香港700多人，佢有26個人嚟負責捉私煙， 60個。 佢 26個， 佢呢度講26。嗱，咁啊，係咪即係等於咩嘢咧？你一講到我，即刻聯想起一個問題，就係、是。奶粉，而家教你全港一齐去走私卖奶粉合法，其实系咪 政府走私卖紧奶粉噶？ 系而家政府其实系咪想做一样嘢，就系、是、嗱，你尽量翻大陆住，日头你就唔系你翻去大陆嘅时候咧，你就带2罐奶粉，然后第二日早上翻工嘅时候，你就带一包私烟。嗱，你计下有几多钱？84蚊减17蚊，系嘛？嗰度已经讲紧成67蚊噶啦。咁然后呢再加埋2罐奶粉60蚊呢两罐係咪咁嗰度已经讲緊100多蚊两夫妻一起做每日乜都唔使做已经2嚿幾喂够孭住嗰个租金啦。 而家有好多嗰啲屋邨嗰啲师奶呢係做緊呢啲事啊、即係我哋做清洁终点嗰啲讲㗎嘛。 係呀呢个。 我去拖奶粉。但同埋咧，即系咧嗰19支咧，又系好毒嘅。其实咧，以前嚟讲咧，就系、是、 60支三包，叫做 唔系讲紧19支嘅政策啦。咁啊， 灭啊嘛。 嗱，你讲下啦，因为咧一包烟嚟讲咧，即系讲紧50蚊嘅时期咧，你可以赚33蚊，系咪？如果你好彩。有個 Raymond 咁嘅傻佬咧，俾50蚊我買，佢叫港旗啊，咪嗰啲係咪嗰啲正貨嚟嘅？ 你都要諗下，即係買嗰個係咪真係？ 我知咪啦，咁咧 唔緊要得㗎。 咁你當你賺30蚊啦，佢咁都呷醋啊！你依啲人窮到咧嚇，窮到即係一嚟到有綜援攞啦，係咪？咁其實係冇所謂嘅咁啊。但係咧，佢窮到咁樣，佢連佢可以前年就妒忌人哋。啊！賺30蚊佢都妒忌喎，因此咧佢有19支，要發現到咧抽咗一支出嚟，咁你咪賣唔到50蚊咯？你明唔明啊？咁樣佢都唔俾你賺。 即係等於而家啲人帶奶粉咧，其實佢係冇限住人哋嗰句奶粉一定要開噶嘛。咁你變咗你真係可以帶奶粉翻大陸賣嘅時候，你又賣翻原裝盒未開封嘅俾人，令到嗰個黑市價錢更加高咯。 抽咗一羹嘅。 要開咗石子啦，咁簡單。 唔係多唔多一斤嘅問題啊，而你擺洗衣粉落去得啦，仆街 撈啊，亂曬。邊開石子嘅咩？ 咁咪係咯，邊個知嗰啲係未贊成啊？ 嗱，呢度咧有幾個煙。 我係想講咩嘢咧？我希望同你一樣睇法，就係咧政府咧係完全係混亂嘅，即係咧係見到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跟住頭又痛，腳又痛嗰陣時咧，佢就去走去醫手咁樣講，即係我嗱嗰陣時咧19支咧，佢係驚死你賺咗嗰30蚊啊嘛，翻嚟賣啊嘛，即係呼應你個説法嘛。咁而家嚟講，佢可能賺60蚊啦，60幾蚊啦，係咪啊？即係帶翻嚟。 你個市場，如果你真係咁玩。我咪出10支裝咯，法律一定俾得。 即係而家奶粉唔係出一罐，出一包啊嘛。 而係我覺得政府個心態啊，係咪咧，即係？ 佢真係需要食煙啊！你記緊我哋嗰日喺度講啊，啲人神經質啊、混亂啊，或者係病態啊，全部係因為食唔夠煙。 嗱，我呢度問一個問題，因為一講到嗰個問題，佢啊而家嗱一包煙，如果按照佢講84蚊咧，係貴過一餐飯。嗱，講真嚇，如果真係要你揀，你真係得啱啱嗰嚿錢，你會食煙定食飯？ 咁梗係食飯啦。 我谂我未必，我话俾你听，我会食烟。 唔系我嘅问题，唔系即系我唔知道，但系咧，我要喂我哋做人啊！我一把年纪，同埋我系写作嘅，有编剧嘅吓，有写评论嘅，我一定要企喺人哋嘅立场嚟睇呢件事噶。我喺西洋菜街咧，之前我成日去噶啦，又写咗诶嗰阵时交60蚊啊嘛，话咁，跟住咧。食飯定食煙呢、買燒肉買叉燒啊，定係俾個仔搭車呢，好多考慮㗎嘛。佢係攞呢啲嚟 hurt 你哋嘅家庭，係分化 你成個家庭喎。即係好簡單，調返轉啦，好啦，我到 Raymond 咁樣下咁返屋企喇喎，買包煙，個老婆話咦今晚唔加餸嘅， 因為你食 咗買包煙㗎嘛， 佢食咗包煙咁喎，阿仔話買米雞喎，40蚊啫喎，琴日咁3蚊添， 咁唔系，咁我食烟你俾少少吓， 你食乜嘢食乜嘢嘅？你食埋烟啊，仔咩食啊？你食烟食 cancer 食死你啊！ 系啊，系咁啊，系咁、啊。 到啦，即刻第四个到噶啦。 系啊， 嗱、啊，除非咧，唔好娶我你。 就算你养起咗成家啊，你都可能拗唔到噶，系啊，你因为你就一样咁粗鲁咯，发晒脾气咯。 因为你都知道我哋， 我冇得食烟咧， 我就发癫。 系啦、啊，你就休想有钱有饭开。 因为呢我哋花生台呢 ,B 哥嗰啲呢成日都有啲内幕消息爆㗎嘛，我哋有个阴谋论嘅睇法。咁其实呢你话喺以前嗰个文革年代毛泽东嗰个年代呢，其实就最鍾意第一样嘢你就听到啲即係地改呀、啊、定係打黑五类呀、啊、咁。其实佢呢就係将原本一个社会切割分裂， 拉一派打一派， 拉开晒佢先，然后先有机会令到佢可以重组个势力。其实阿梁振英之前有讲啊嘛，啊梁营唐营，我而家要香港营啊嘛，吓咁而家咧佢就大量咁去制造矛盾，就系、是、要将你哋成集本身有嘅一啲嘢咧拉开佢，继续对立面，食烟嘅唔食烟嘅，啊讲中港问题嘅。系嘛？譬如话你同性恋嘅，或者系啲保守派嘅，佢就譬如话泛民嘅建制嘅，一路咁拆，一路咁拆，拆完之后佢就将佢重新再整合。呢个系佢自己可能一套手段。 你重新再整合嘅时候咧，就已经喺佢个手掌之下啦嘛。其实咧，如果你讲咧话系教育啲人唔好食烟啊，或者系利用咁多方法嚟即系即系。 阻止啦嚇， 唔係使你唔食煙咧，我竟然覺得咧都係一種軟性嘅講義嘅國教嚟嘅。 唔係啊，因為我哋個政府 係國教嘢， 政府諗嘢係咁噶嘛，叫你啲女仔喺夜店，你唔好去啊嘛，你咪唔會俾人搞咯。 唔係，即係 佢咁講噶嘛。 你咪覺得咧係乜鬼嘢都要咧係。阿爸话政府话吓系啦，叫你唔好去夜店啦。而家搭亲地铁咧就搏命讲啊，唔好睇手机，唔知乜嘢乜嘢。喂，我哋使唔使你睇手机嘅照旧睇？嗱，唔好食烟吓，食烟嘅照旧食。但系佢一定要教你，又咁又咁，系咪？即系其实 系一种系，即系我想讲。你又見到就 廣義嘅國教嚟啊，國民改造計劃， 所以而家就會有一個一筆過嘅撥款咧，就俾保良局核下嘅幼稚園開始教禁煙。 即係我覺得呢個講法就真係非常之天真咯。即係你係透過價格控制去令到人哋唔食煙，你有冇諗過就原本食開煙嘅人，我得50蚊。我點樣令到自己去 fulfill 自己嘅 pressure 呢？ 唔係佢係咪見到林則徐可以流芳百世，所以嗱、啊，即係都整翻個圍，唔 係 佢就圍整咗個圍臭萬年。你起碼有人講下，喂大佬提下我啊嘛，係咪？ 其實如果咁講，你鬧周一樂當年攞到喺聯合國教科文，唔係聯合國衛生組織度攞咗個獎。之后就翻嚟就头大 嗱呢一样嘢你要问阿麦姐咯，因为嗰日你又去招呼周一乐嘅。 嗱咁咧，佢就喺美丽华酒店咧，嗰、那个韩国籍嘅总干事咧就嚟颁呢个咁嘅 荷兰水果俾佢啦吓， 奖俾佢。咁咧 上脑啦， 开心啊嘛。 因为大家咧唔知道有冇忽略到一个重点，就系、是、话。一个小朋友如果用开50蚊买包烟，佢都勉强可以食到。如果佢用50蚊买唔到包烟，佢会用 用嗰五十蚊嚟做啲咩嘢？因为好简单，有制毒嘅食冰嘅，又或者食丸仔嘅，你唔好忘记嗰啲系咪 chemical 嚟嘅？原则上嗰啲系冇乜成本嘅啫、 嗯。 你加烟价嘅时候，喂，拆家会唔会将毒品减价吸引小朋友食咧？个、 啊、 问题就系话食烟，我都话好话唔好听，食烟系会俾人知嘅。你漏啲小朋友食丸仔，家长更加 monitor 唔到。 嗯， 你仆一仆啊，冲个凉乜都冇味啦。 系啊。哦，唔係呢個問題，唔係補補充唔充嘅兩個問題，而係話你更加去引導到啲小朋友用翻佢原本去揾開心嗰五十蚊做第二樣嘢。 我明白啦 ，opportunity cost 係啦。 所以我哋政府又想推行呢個校園驗毒計劃啊嘛， 驗條毛咩？咪又係話唔得，係咪先？人權啊嘛，你係唔驗得㗎？ 唔係啊，即係嗱，你呢樣嘢咧，你講到呢樣嘢咧，我就咧係好唔高興嘅，即係你唔准驗毒啊嘛，校園。 嗯， 咁点解呢？你讲人权嘛，点解你又打击到啲食烟嘅人呢？係完全冇咗基本嘅尊严啊，冇讲人权啊。嗱，因为呢而家烟唔系毒品吓，烟唔系毒品，大家知啦系咪，但係嗰啲系毒品喎，你又唔去验吓嗰度呢。嗱，啲香港人呢，啲议员呢，全银报，我真系讲错 啦， 全 银报， 我提醒大家，我讲緊全部咧都系咧 N 重标准起之双重啊！诶、 嗯， 咁点解你会系认为食烟咧仲衰过吸毒咧吓、 嗯嗯嗯？ 你即系人权互尊重啊嘛，咩、啊、和谐并包容啊嘛，我哋嘅 slogan 啊嘛，系咪啊？ 嗱，呢度我俾少少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啊，麦姐个组织叫好烟盟大联盟，咩、 啊、 叫好烟盟呢？就尽、是、量令到一个吸烟嘅人负责任。地位去呢个社会呢，嚟帮自己建立一个价值，令到人哋唔会觉得食烟嘅人系咁乞人憎同埋讨厌。咁我又将个话题调一调转。 你又去 defense 嗰啲话人权啊，唔可以冲犯啊，唔准验人哋验尿有冇毒啊。咁点解你唔 defense 我哋有嗰个 right 系选择我个嗜好或者我个习惯呢，我个生活习惯呢，系咪啊？ 一个尊重嘅位置就需求呢、這个，唔系话一定。我要你全世界一齐同我食，唔系，甚至乎我成日讲嘅，有朋友食讲烟戒烟，我恭喜佢， 系啊， 绝对恭喜。但系呢句说话，我哋而家食紧烟，衰啲讲，我俾埋税，竟然系冇一个空间俾我食翻烟。 咪、 就、 系、是、咯。 喂，我好记得我先啊，等阿麦姐嗰时，我匿埋喺边度，铜锣湾度睇我食烟噶啦，惊阻到人咯。咁唯有去后巷食， 跟、嗯、 住一个后巷咧，都几开心噶，几多靓，好多女。但系问题，点解成班人短裙靓女匿埋喺边咧？ 益咗你咯， 你咪可以自名与春娇咯。 我春娇好多个喎、啊，要乜点都好，真系你学外边啦、啊，系 嗰啲唔系你嘅利益嚟噶嘛，嗰啲只不过系苦中作乐啫， 冇噶嘛， 唔系咯，你不如咁啦，嗱 ，C Y 嗱，简单啲，其实我唔想食烟嘅，你有乜嘢嘢你做到令到我觉得你系开心嘅？系中意你嘅，我心情开朗，我唔食烟冇啊嘛！你日日都咁扑街，你越做我又越想食，然后你又唔俾我食，你想我点啫？ 讲真句，办法 唔系讲真一句，你就话喂影响我健康，我健康关你卵事？ 咪系话咯， 丢啦阿妈！你如果我病，我冇钱医咩？喂，咁系咪嗰啲唔食烟个人？咁佢嘅病痛嘅话就系、是、就要我哋去咩？ 所以我谂到个办法喎，啱啱有冇办法将食烟嗰啲抽嗰啲烟税咧，就系、是、派俾其他唔食烟嘅人咧？ 啊！呢个都好啊！ 其实嗱，其实讲真，我又真系冇乜所谓。调翻转头，咁系咪你扣 十个 percent 嘅啫？你嗰度90% 够唔够分啊？ 分一蚊就好啊！ 分一蚊都系啊！ 买张京都念慈庵俾你饮下啦， 润 下 喉。 唔系，其实我系唔介意嘅。其实我唔介意，因为我就走噶啦。我最多唔喺香港住咋嘛。屌你而家生活个成本已经系咁高。喂而家连我取乐个成本都咁撚高。我仲要日日见到你 CY 呢个扑街。你有乜嘢值得我留喺香港先？ 淨系识得黏住你。 两粒春子。 嗰啲系 啦。系咪先啦，老老实实啦，你究竟你喺度想做乜嘢，不如你开宗明义讲啦。你唔使下下嚟到鋸我哋，或者点啊？基层又鋸下，中产你又鋸下，富豪你又鋸下，个个都俾你鋸完，咁啊好开心噶咯。有边个开心啊？ 原则上佢想挑拨阶级矛盾。另外一样嘢咧，就系香港有一种好学生文化，唔知你哋同唔同意？佢要每一个人都一系就做雷锋。 一系就做班长，一系就做模范生。 其实我教你啊，当全 广泛嘅国教， 当香港全部都似 CY 嘅时候，咪全香港都系捻样咯。有几难啫？全香港捻样行动。 不过我好奇怪咯，佢宁愿攞钱去咩保良局嗰啲学校咧，即教育佢哋烟嘅害处，唔好食烟。 你知点解麦姐？保良局嗰啲学校最先推行用普通话上中文堂。 佢愿意用啊，愿意用系啦， 佢系好愿意做呢件事。因为我识好多保留咁， 攞嚟我教书嗰度，我好多同事都系咁做。 利益咧就系输送啦，咁样即系其实都唔知道用到几多，而且有几效果。 但系佢咪话佢最尊敬嗰个邓小平啊，食烟都系食到尾噶。 头先已经讲咗啦，我冇讲噶嘛，你哋讲嘅嘢根本上邓小平咧永远招待外宾咧就有一桶烟喺度， 小熊猫， 然后咧就有呢个谭 紫金阁吓，永远都系呢啲牌子。 谭冠一定。谭冠以冤咧，一定在他的左右噶嘛。 喂，讲一个笑话，我记得咧，嗰时邓小平个蜡像喺香港摆上去杜莎夫人嗰度嘅，掹咗啲烟，几惨啊！ 嗯哼， 哇，打到几冇瘾啊！邓小平手上冇。 你咪嘈啦，呢个已经。 佢今晚会过嚟揾阿 CY 咯。 我哋摆咗，已经摆咗啦。咪啊，最近咧。阿拼啊，我哋嘅私人專用漫畫家咧嚇，佢最近咪畫咗一幅嘅，唔食煙啊，學食煙仔餅啦咁樣啊嘛，即係突然講阿拼就最近 send 咗俾我，佢話連阿習總食煙咧都被抽，因為個個嘅手指就勁亂，即係而家係講咧，即係煙咧控煙嘅條例咧係咪高於一切法律先？嗱，頭先話英皇預准嗱，舊時唔係，但係佢而家咁樣喎，連雜種啲煙都要 delete 喎。嗱，因此咧，我哋點解學術界咧？我哋嗰啲學術前輩有啲唔食煙噶，全部跳曬出嚟咧，就係、是、因為爭呢啲嘢嘛。我有兩個 slogan 咧，擺一百年都有用嘅，就叫做咩咧？篡改歷史，刪剪藝術。 係啊，唔係啊，其實你咪又諗翻起嗰三句名言啫嘛、 啊。 到底係政策大、法律大，定係、 啊、 特首大啫嘛？係咪、 啊、 先？ 所以咧，我好羨慕金正恩嘅，起碼咧佢食煙係擺明光明正大，即係啲煙啲導彈射一時，哇，射導彈啊，幾 enjoy， 幾浪漫啊，金仔真係，唉，真係。我惨不寒嚟噶。 嗱，如果我调翻转头嚟问啲食烟嘅人啦，你依你哋睇又即系，如果你系政府，你会推出啲咩政策令到啲人食少啲烟咧？ 点解要推政策食少啲烟啊？ 唔系，即系我咁讲，纯粹问啊。 打个比喻啊，即系 打个比喻。 打个比喻。 唔系一个开明嘅政府咧，你好似美国啊咩嗰啲所有国家，佢一定都有呢啲，佢咪。好平和，好温柔，好 relax， 或者係好海天共一色咁拍啲即係好大自然嘅好 romantic 嘅片咁。 我就覺得第一件事，你唔可以將煙去 isolate 嚟出去，即係淨係將煙係話俾人聽係有害健康。你應該將所有薯條啊、可樂啊、酒啊、雪卡啊、乜親都冚唪唥擺曬落去。 佢 呢啲咁嘅嘢， 佢 就冚唪唥都要立重税。 佢夠泼你咪搞可樂咯。 一定要搞可乐添啦， 系咪啊？不如搞可乐啊！ 喂，我系个苦主嚟嘅，我饮可乐饮上瘾嘅。你问阿麦姐， 佢而家饮紧， 咁你成日饮可乐饮咪上瘾嘅？ 咁咪好， 你就好彩啫，饮极可乐都唔肥啫。你睇下我哋呢啲咧，金金大师嗰啲，饮两罐可乐就话一个大个啤酒桶。 唔系我两日唔饮可乐唔得噶，我两日唔饮可乐真系唔得噶。 你啊， 我惯咗。 Raymond Lai 啊，你绝对系呢、這个啊，如呢、這个周恩岳咪林大庆啊，将来要禁可乐嘅人吧？ 唔系，我话俾你听，如果 咁后生饮可乐太多，于是咧你又有血高啊， 麦 姐 又我谂唔止可乐好多嘢，嗱唔可以，而家我哋出生率唔够，要戒薄荷啦， 系啊， 系嘛，又要戒芥兰啦，系嘛，呢啲嘢会影响生育噶嘛，系嘛，咁你可乐要 cut， 咁你麦当劳又要 cut 咯，系嘛，咁所有嗰啲增宽啊，嗰啲薯片啊。嗰啲咁嘅咩薯圈啊，你全部 cut 咯， 同埋唔可以做運動啊！人哋話如果男性做運動咧，係會影響嗰、那個係、那個活動能力啊，即係你個人熱啊，就會影響個活動能力啊，係、 嗯、 啊， 係啊， 因為你要諗下食煙，喂危害身體都係嗰個呼吸系統有問題啫、 嗯。 你諗下，你飲可樂又糖尿啦、嗯，又中央肥胖啦，又上癮啦，跟住又話會牙黃啦，又話會蛀牙啦。 咁點啊你？ 嗱，另外，唔好意思， 林大慶醫生俾你識。 嗱，唔好意思，即係嗱，如果你頭先阿 Raymond 咁講咧，咁啊，跟住我相信跟住就會啲唔食煙嘅人，即係我雖然都係其中一個唔食煙嘅人，但我唔係反對啲人食煙。咁跟住嗰啲人就會攞近排去世嘅一位廣告明星 萬寶路嗰、 那個，跟住佢哋就話佢咪就食煙食到死咗咯，即係嗰啲人係會咁講嘅， 唔食煙唔會死㗎。 喂，我想問問係咪先？佢七十二咯，仲有 我嚟打个尾啫。 阿金大先讲埋，佢七十有二噶咯。 另外一样嘢， 米曹先讲翻呢个话题。 系啊，唔好意思，谢。 哎呀，你另外一样嘢搞我 记得。咁因为讲真句咧，你其实即系你夹硬攞一啲例子，你要扣落去一个人度。 我而家记得啦。 吓，你俾麦姐讲先。 系啦。 个个坊间甚至咧医护人员咧都笑而不答。沙士时期咧，食烟嘅人冇染上沙士。呢个系，呢个系。嗱，你知道有好多野屎嘅， 即 係 尼古星可以殺死啲沙士病菌。 係咧 ，okay, 全部有講啊，書都有講。 唔係，咁啊，最近都有醫學文獻都講啊嘛，銀係可以殺菌噶嘛，咁係咪個個都要含銀啦？係咪日日都要含銀啦？ 唔係，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嗰啲禽流感咧，都係嗰、那個感染呼吸道啊。但 係 你因為咧，你煙嗰個咧係有一定嘅麻醉啊消。消毒作用嘛，嗱，仲有一个新消息啦，美国有啲州咧最近已经开始有大麻香烟啦，公然地，嗱，即系咧点解咧？即系医学家咧就话大麻嘅后遗症咧系冇香烟咁犀利，因为大麻醇好多，你香烟嚟讲咧加咗好多易燃剂啊，咩咩咩啦， 系 啊系啊， 女嘴啊， 我哋喺论坛都有讲到噶，好多人咧都主张咧系改食大麻， 因为大麻咧，仲有嗰个成 合法化， 仲有啊，大麻嘅成瘾度咧系比烟轻噶，系啊，即系话基本上咧要搣大麻嗰个瘾咧系易搣个烟瘾噶，喺科学上有晒证明噶啦。 仲有咧，加拿大咧系有个marijuana party 嘅大麻党政党。 嗱，咁我哋今晚 如果我后生咧，我会高火。 我哋 propose 两条大桥俾政府啊，睇下边个可以掟个 proposal 俾政府推行下。第一咧就大麻合法化。可以賣大麻煙， 因為健康好多。 就將所有同健康有關嘅副食品，例如可樂、高糖嘅食物，甚至乎啲高脂肪嘅食物， 油炸豬扒乜都冇， 冚不冷，唔係冇納重税，你俾錢就有得食啦。 豬肉税 收翻嚟嘅錢咧， 係我咪打個叉先，因為咧。呢、這個Times 咧，每次咧都會整理咧係十大垃圾食物噶、嗯，我成日都派俾人睇啊。 幾時輪到煙仔咧？ 其中有啲你噶係冇煙嘅啊，咁咧其中咧佢會講咧一隻炸雞髀等於六十支香煙，即係你食一隻炸雞髀，一嚿barbecue 牛扒啊、豬扒嗰啲咧，等於一百到一百二十支香煙咧。大师，你 知唔知道？你知唔知 道？你继续写啊！ 所以我 一日都食，我一日都食唔到六十支香烟啦、 啊。点食 炸 鸡 髀？ 嗱， 我好憎嗰啲咁嘅婆婆啊、师奶啊、嗰啲乜飞乜蓉嗰啲咧，趁住啲僆仔放学啊，你食咩啊？就去嗰个茶记咯，梗系叫沙律炸鸡髀啊，俾啲细路食噶，抵食噶嘛，又好食噶嘛，哇！即咁跟住。点讲啊？佢问 你咪见到咧，而家靓仔冚唪捧住个肚腩翻学噶啦， 肥啦又病啦，系咪啊？即系佢哋真系，我觉得啲系愚昧啊！呢啲政府咧，特区嘅政府咧，硬系努力咧，系使到啲人咧愚昧、愚昧、好愚昧，净系咧就听佢点，好似嗰啲红卫兵时代，大帅哥，冷口攞住本红色， 唔系因为其实咧，你本身你话烟民本身有孭咗一个社会成本，大家知嘅。你食煙嘅，你買保險係貴啲嘅。 係啊。 喂，我俾咗噶啦。而我基本上就係話，我份保險係 cover 到我自己嘅醫療，關你個政府撚事。你用呢個藉口嚟抽我税嚟咩意思啫？係嘛？或者嗱 ，OK fine， 或者你可以咁。 佢話你哋令個醫療增加負擔。 所以可以咁做，就係點咧？ 揸快車都唔會令個醫療 你食煙，你食煙嘅人，我 compulsory 你要買保險。我唔用你個醫療系統，我唔撚關你事，你就唔好搞我。 系咪咁讲啊？用者自负啊嘛，我已经俾贵咗，不过我宁愿俾保险啫嘛，我唔宁愿俾啲私烟赚啫嘛。 唔系，我都系唔觉得烟要将啲高危，即系我觉得要将啲高危食物副产品冚唪同烟菌绑埋一齐。 净系酒醉驾死人咁多啦。 系啦，一齐抽送税，呢啲钱一系买保险，一系派咗。 咁咪索性就唔好俾人揸车啦。 嗯， 喂，系啊，车嗰种啊喷出嚟嘅仲。嚴重過煙，自由物質 係 咯， 咁你如果係咁講，你話啦，食煙嗰陣煙味係 irritating 嘅話，喂，咁又唔準人哋裝香噶咯喎， 係啊，香係噶， 係嘛， 香係呢、這個香係呢個最惹火嘅土， 咁然後仲有啲咩香薰油啊， 係 我啲，嗰啲冚唪唥牙嘅頂你啊， 咁你咪去黃大仙嗰度全部點嗰啲假香咯，係咯， 唔係喎，一係如果係咁嘅話，應該 咁啊好喎、啊，嗱掟人就可以掟膠屎，咁啊拜神又可以擺裝假香，係咪先？咁啊幾好喎、啊！ 派利是又可以 email 俾利是，而家大陸興 email 派利是，你知唔知啊？嗰日啊，而家大陸啊興好多群組啊，冚唪唥用啲咩微博冚啦 at 曬一個人個群組啊，派曬俾啲妹妹仔啊，冚唪唥派50人民幣，有冇聽過啊？有20個群組啊，有個靚妹入咗去，一晚收400幾蚊利是啊，人民幣。阿金金大師想唔想啊？ 我都想。 你想派定想收啊？ 我想收。收晒你妹妹，哎呀，咁都系啦， 呢两个咸湿佬， 一半一半一半， 好冇问题冇问题。 嗱，呢一节时间差唔多，下一节再讲。 喺年糕同萝卜糕之间，我哋拣咗花生嗰边。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六四呢件事嘅所有嘅真相咧，现在我哋未完全清楚。 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要攞諾貝爾和平獎，我一點係唔係好明白嘅？點解第一個攞諾貝爾和平獎嘅人唔係中國嘅鄧小平先生？ 現在大家都唔需要堅持啲乜嘢立場，我哋嗰個空間同埋商量嘅餘地咧係好大嘅。 梁振英，你有冇講過香港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暴隊同埋催淚彈嚟對付示威人士？有定冇？ 我絕對冇講過。 民怨沸腾，忍无可忍，全城愤怒，杀出血路。新比、森马、文昌、B 哥，独立精神，坐言起行。云端起义，每月巨献。I Revolution。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系嘛？嗱，所以头先咧喺麦后边咧，我哋讨论都好精彩噶。嗱，讲咗两节烟啦，系咪？今节就讲翻啲软性啲嘅题目啊。麦姐点过年啊？ 过年啊！ 冇 啊！ 我都唔同佢打，边人同佢打？嗱，點解我咁問呢？過年有冇行花市啊，麥姐？ 有啊。 今年咧，聽咗好多人講咧，花市同埋夜市都好旺。你有冇去睇過？ 有啊，我連三晚3:30先出發去夜市。 你記唔記得咧？我幾年前咧，唔係唔知幾年前咧，嬲過你咧。喂，花市夜市其實賣埋啲嘢都好牙牙烏啦。 直情係啦。 不如你開一檔咧。 我唔賣牙牙烏嘢。 就係因為你唔賣牙牙烏，所以支持你開一檔啦。 人哋 你要錢開心 啦。咪呢個世界咧，你喺呢個天鵝群中咧，你係一隻黑野鴨咧，係唔得噶。你喺野鴨群中咧，你係天鵝咧，又會俾人打死嘅。所以我唔做嗰啲嘢。 嗱，因為咧，阿麥姐咧就住旺角嘅，我想帶出一個問題。過農曆年咧最興旺咧就係啲夜市啊、食小食檔啊，尤其是桂林街嗰頭。我細個喺深水埗大嘅，所以你問我所謂咩桂林街夜市嗰啲好出名嘅小食咧，其實我已經由細食到大食好多。不過你近呢一兩年咧，係桂林街夜市係反為興旺翻。咁咧聽講前咗幾日咧，上水火車站咧有一單咧，就因為擺夜市。 出咗事咯。金金大師你知唔知啊？ 其實這個係知嘅，因為佢本身喺上水火車站嗰度咧，有條去彩園村嗰條天橋咧，佢每晚咧、其實每晚咧係會有一班小販， 即係 even 唔係過年，你意思係 唔係過年嘅？even 唔係過年，佢都會喺度擺檔嘅。咁、但係去到其實都好多年，都成十幾年㗎啦。咁、但係就近排咧，即係近依半年咧，咁第一就有啲彩園村嘅市民、彩園村嘅居民投訴。咁但係其實一半一半㗎，有啲居民係會鍾意佢哋喺度，因為方便佢哋夜晚黑搭火車翻屋企，咁買少少嘢食啊咁樣，咁就翻屋企啦。咁、另外有啲居民就係覺得佢哋好阻街，點解呢？因為嗰條天橋大家都知道行人天橋有幾闊㗎啦，嗰條路。咁、你已經擺一檔嘢喺度，跟住譬如話有幾檔，例如有一檔我自己都好鍾意幫襯，有檔係炒呢個蒜香牛肉㗎，佢炒得好好食，真係好好食。 大佬喂，嗰啲嘢有架撐㗎喎。 係啊係啊，有㗎有㗎，我覺得好好食㗎。咁啊，跟住你買個蒜炒蒜香牛肉，跟住你整罐啤酒，哇，真係正，我覺得就係呢個小啤酒好好正。咁跟住好多支煙啊，就嚟死㗎啦，咁我就 咁你未講曬， 你等於食咗六十支煙 啊，多過六十支煙啊！ 你未講曬一件事 啊，係啦，咁啦，跟住之後咧。就嗰啲人投訴啦，咁領會就決定就有呢個驅趕啦。咁其實驅趕咗幾次嘅，咁跟住去到後期咧，就喺彩園村嗰條天橋啦，嗰度做咩咧？就起咗啲裝柱，咁令到嗰啲 即係唔俾人推車入去啦， 唔俾人推車入去，因為其實你哋未睇，即係網上未睇話上到報紙話有話咩鞠躬事件之前咧，其實係直頭係曬行馬噶，係食環署同埋嗰班小販曬行馬噶。咁就因為食環署唔俾佢哋開工啦，咁就曬行馬。咁跟住之後咧，就去到後期啦。初一到初三咧，如果我冇記錯咧，佢哋全部就喺天橋底度做嘅。咁跟住之後咧，去到日頭咧，佢哋平時日頭唔開門噶嘛，即係冇佢哋唔會出嚟出門咁。但係就新年期間咧，咁佢哋會點咧？佢哋就會喺另外一邊條天橋另外一邊咧，就係過去上水廣場嘅。咁佢哋就會喺嗰邊嚟到去做擺賣。咁但係有部分嘅位置咧，因為嗰條天橋咧，其實有一半係阿公，一半係上水廣場嘅。而發生呢個鞠躬事件嗰個位置咧，就係喺上水廣場嗰個管轄範圍。咁而點解會咁咧？因為老實講句，咁佢哋上水廣場都應該，佢哋都會睇翻嗰條橋，佢自己去管理翻嗰條橋噶嘛。咁如果嗰條橋有咩，譬如話污糟啊、邋遢啊，咁其實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咋，你嗰班小販，你覺得佢哋污糟邋遢？我覺得班水貨更加水貨咯，佢污糟邋遢啦。佢哋咪又喺踎喺嗰度分貨，又喺踎曬喺度，踎曬喺度，咪一樣阻街。即係我覺得班仆街咪更加咪一樣阻街。而呢班人只不過喺度揾食嘅啫。咁跟住之後就保安人員，即係個管理人員啦。咁佢只不過就係希望嗰個小販能夠移開。其實佢移 去邊度咧？ 移去阿公個位置，我咪同講咗，嗰條橋一半係上水廣場管理，一半其實阿公即係政府管理嘅。 即係就好似喺羅湖過關咁，喺條橋中間就話：我而家羅湖，我而家香港，我而家又過咗羅湖啦，你吹我最後嗰啲。 咁所以就出現到一個好似即係比較我即係睇落好似好荒謬嘅嘢，就係因為佢都知道其實人家都係揾食啫嘛。咁所以就話，不如你可唔可以褪嗰啲啊咁樣？ 咁即係原則上，我會話金金大師代表個本土派好支持呢啲地區活動嘅。 即係唔好話本土派，我自己覺得呢個其實夜市好多年㗎啦。你其實你以前譬如話大笪地啊，或者其實以前廟街，你頭先 Raymond 你自己講啦，其實桂林街我諗唔係淨係初一至初三，其實每一晚都可能會有一啲小型嘅攤檔喺度擺賣㗎嘛。 好 係咪先？ 嗱，其實我唔反對人哋擺街嘅，喺你屋企擺咪得咯，你冇喺我屋企擺啫嘛。 唔係佢而家唔係喺屋企擺， 唔係啊！你要明總 人住喺個上邊噶嘛？ 你要明白到呢一樣嘢就係點樣咧？首先第一，嗱，我哋前嗰排我睇翻啲資料啊，同樣去做幾日生意，維園佢要51万，book個位我嚟做生意，而家呢一個人佢一樣係做生意，報紙話佢一個鐘頭收15蚊，佢冇成本擺喺度。这个世界咩叫公义？ sorry， 你刚才讲过冇成本，是他冇嗰个摊或者 租 金 冇 租个成本啫嘛。你系卖料，佢揼嗰个车，呢啲系咪叫成本？ 我逐样， 你咁样讲，我就觉得真系有少少， 我逐样 有少少， 我逐样讲先。第一样嘢系嘛，人哋有你本身系有公平嘅嘢噶嘛。第二样嘢，你有名有姓，我 book 个摊位，我系卖熟食。点解熟食档同干货档要分开？你个安全卫生好紧要。嗱，我再想问你，而家喺嗰条桥度摆嗰档，你觉得好好食嘅蒜香牛肉，你估下佢 有几多水可以用嚟清洁？我谂你最多一桶，煮又系佢，抹又系佢，洗又系佢。 佢唔会为你个卫生 而负责 责任。 呢个系第 中咗毒，你搵唔翻佢。 呢个系第二样嘢， 铺系赔偿。 系啦，所以其实咧，龙华，我从来都讲，香港政府有搞你嗰阵时咩天秀墟喺天水围 死啦 卖干货，嗱，你唔好理佢。佢个讲法就系、是、嗱，你要啲活动干货，我俾你。点解湿货最拉尾要佢攞牌？点解佢需要嗱？譬如话嗱，你如果解释咧，我就介绍一下喺屯门咧有一个地方叫龙门居，定系富荣花园，我唔记得咗吓。 富健 啊，富健花园对唔住， 嗯， 系所有嘅铺头，佢咪讲紧嗰啲车仔档，佢哋入晒铺，系成条街，每个铺好细噶咋，四五十尺，跟住佢哋亦都系卖紧啲地道嘅嘢，而佢哋因为第一有个牌照。第二样嘢要负责埋嗰个卫生，你要知道嗰度有管理处㗎嘛，咁每日都要去清洁，同埋佢有水有电。啊，你夜晚可能有少少摆台出嚟咁侧侧薄，大家都系搵食冇问题。而家最紧要嘅情况就系话，如果我容许到一个社会有人系可以寻租嘅，喺经济学上叫寻租嘅意思系咩呢？我攞咗个着数，我基本上就系因为我低成本而我系有个 privilege， 我系着数过你。唔公平嘅喎、 哦，sorry， 我唔覺得有咩唔公平咯。喂，而家我講緊，如果你咁講話，街邊所有小販要取締先。 喂，嗱呢個我嚟，呢個唔係取唔取締街邊小販 問題。唔係，你哋頭先講嗰樣嘢，我係覺得你哋係戇鳩咯。 而家我 refer 翻 叫公平啊，依樣嘢。 而家我 refer 翻你講嘅嘢，你話嗰檔腸粉係要俾成本嘅， 係啊。 同一檔腸粉，佢魚喺個鋪頭入邊賣，佢使唔使俾成本呢？ 喂，咁呢個係你自由取態啫，喂大佬。如果你咁小心講啦，如果嗰人搭得架車。推一架车出嚟，你觉得佢有冇嗰个成本去租一个铺位啊？ 冇关系噶， 点会冇关系啫？而家我同你讲，等于你哋咪成日喺度问我咯。点解有啲人供唔供楼、卖唔卖楼系个人自由 ？OK， fine。而家问题你有个首期，你咪去买咯。而家问题佢连个首期都冇嘅时候，佢只系用呢一样嘢，用呢一样嘢去养活佢嘅家庭。而跟住你哋就話喂唔撚得喎，唔撚公平喎，你咁撚樣嘅話唔撚得喎，跟住轉頭又話同我講話咩衞生乜柒柒，我同你講啦，開鋪頭嗰啲又難道好乾淨咩？ 咁如果係咁，咁水貨客佢都係揾食啫，佢都係養緊佢家庭啫，佢都係揾緊錢。 你諗下水貨係走私定真係喺度做緊嘢啊？ 都係犯緊法喎。 咁咪係咯，咁 有啲係 犯 法 嘅意思係 唔係有啲係唔犯法嘅喎？帶你反係咪唔犯法？ 帶你粉你覺得唔犯法？ 梗係唔犯法啦！喂，香港政府寫到明一個人可以帶兩罐噶嘛？ 嗯， 但你用旧咗嘅电器上大陆买犯唔犯法啦？ 你话咧 唔犯法咯？但系十九支烟仔犯唔犯法啦？如果唔犯法，嗰啲人系咪喺度做紧生意，搵紧钱啫？ 头先而家你 如果嗰啲人喺度做紧生意，搵紧钱嘅话，咁嗰啲人点解你要争佢咧？ 两罐奶粉，而嗰两罐奶，而嗰个奶粉，嗰、那个我而家你同我讲话香港唔合法啊嘛？你一个到 而家话俾你听合法啊？而家话俾你听系合法大奶粉， 过到罗湖关啊！而家讲过到罗湖关啊，过到罗湖关啊！如果你嗰罐奶粉 啊？ 是多过200蚊人民币的是要打税。 如果不多过200蚊人民币呢是不是不用啊？ 而家的问题所以为什么 屌你有一磅啊先生。 而家个。 唔係，我而家係同你講， 磅而家個價錢啊，大哥。 唔係，而家我係同你講，有冇一個我帶奶粉嘅方法上大陸而係唔犯法嘅？而係我問你呢一樣嘢唔犯法嘅時候，我係咪可以做？而家我话俾你听，如果嗰样嘢我可以做嘅时候，喺唔影响嘅情况，唔影响到人嘅情况之下就可以做啊。咁如果我话俾你听，如果嗰个 scenario 系影响到人嘅时候，佢应唔应该做，可唔可以做，你支唔支持佢做？而家你嘅比喻就系话俾你听，如果嗰啲人喺度摆档影响唔到人嘅时候，你赞成 ，fine， 我都赞成嘅、哦。Given 一个 condition， 佢有俾钱，俾钱唔系俾唔即系佢俾嘅钱系咩嚟咧？点解政府唔发啲牌俾佢呢？我唔系同你拗政府应唔应该取替啲小贩，佢唔需要取替噶，佢可以发牌俾啲人做。点解啊？纳税咪得咯？你起码系起码你都要有个商业执照啊！你系咪起码都要攞间唔使烂公司啊？你系咪起码俾我话俾你听呢一档嘢几时几时几日开？揾边个负责呢？有咩冬瓜豆腐呢？甚至乎政府可以俾一啲宽面嘅措施，又或者系 普惠咯？ 系啦，我可唔可以拉条电俾你用？等你唔好亂咁博啲電出嚟等火咗。 嗱個水喉頭俾你十幾家提用。 我未見過街邊嘅推車仔係嗱，我自己未見過咋，可能大家見過嚇，我未見過係去偷電咯。 所以你唔使咁怒氣。 我想講兩樣嘢，第一， 我呢就聖誕節本來想去雲南嘅嗰、那個麗江啊，咩麗江古城呢 燒咗咯， 燒曬即係話你唔去啦，燒曬乜嘢事情發生呢就係呢啲 illegal 嗰啲啦，越搭越多，越搭越多，連呢本來嗰度走火通道呢都擺埋呢個攤檔，又隨意係插 N 個插蘇嚟攞定。咁嗱，呢、這個就係講到呢係牌照嘅問題啦。 所以 你一定要呢係合法。嗱，我再同你講。如果唔需要攞牌照嘅 ，OK， 我今日有人让咗个车俾我20,000蚊，我唔冇牌噶，我高兴啊，我又当嗰啲咧三轮车，当 B B 车咁样啊，所有车冇牌啊都走去 揸，咁 揸得唔得咧？ 系啦，我俾罐地沟油你用啊，你用唔用啊？ 咪咯，唔系即系话咁样，即系嗱，你去街边啊，蒜香牛肉嗰度，佢隔篱有卖油嘅，你买翻嚟原来系地沟油嘅。即係佢冇嘢驗啊嘛，唔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例係最好嘅，就係話我又去揸車，你哋冇牌嗰啲，我其實最憎揸車，但係我高興啊，我流浪咯，咪啦，等於擺攤檔啫嘛，流動攤販，咁我就流動揸車。 喂，阿 麥 姐踩到單車油咯，開始已經係 好啦，所以去到呢一度咧，當嗰班人 得咧，係咪啊？就是、 當嗰班人要納税，或者當嗰班人有個牌照去規管嘅時候，佢交咗啲錢出嚟，嗰啲錢點做啊？你住喺嗰檔上邊，咪分鳩咗佢咯，好唔好啊？嗰度啲差餉可唔可以俾少啲啊？嗰度啲人， 如果嗰啲人住對上係冇人住嘅，俾邊個？俾棵樹啊？ 邊個會投訴啊？而家就係講緊你嗰檔嘢要影響到人啊嘛。一個例子，如果嗰檔嘢喺旺角賣緊臭豆腐，你住喺臭豆腐上邊，你會點諗嗰檔嘢咧？ 嗰啲唔係問題，你而家講到臭豆腐嘅味道咧，就等於咧啲人冚住個鼻食煙。其實咧， 我而家係講緊，唔係 totally 係城市規管嘅問題。 唔係啊，所以我咪同你講咯，食煙嘅人點解？交税好啊，就係、是、分俾啲唔使交税或者唔食煙嘅人啊嘛。我從來都係 propose 你，就係、是、有一班人要去養啲，從來都唔會。 嗱呢度咧，我又打個岔啦。我記得咧，之前咧，阿蔡瀾先生咧就曾經咧就想搞過一個類似呢啲咁嘅美食，呢啲咁樣嘅， 係 佢又想搞嘅。咁當其時咧，亦都係因為礙於個政府唔肯批一啲嘅牌照。老實講，政府好簡單嘅啫，我唔可以 ensure 到你嗰啲衞生情況啦。好簡單㗎咋，香港人冇事就冇事，一食到有肚痛咧，又一定要問責嘅。系咪先？呢个系正常一件事啦。我哋如果一讲夜市，好多时候咧就一定拉到去台湾，台湾最出名嘅夜市。嗱喺台湾嗰、那个我哋其中一个，我讲其中一个咧叫师大夜市嘅，咁啊喺台北嘅咁。咁 我学校 吓，咁嗰度咧曾经都有讲过话咧，嗱嗰度一个夜市系发展得好好，但系咧佢哋都有个情况就点咧？用电量系好大，因为你都台湾嗰啲真系哇，但系啲灯啊定成啊嘛，咁咧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嗰啲变压箱啊，即系变电缆啊定成咧，有阵时候会故障，边个负责先？ 咁然后你影响埋个民 系啦，咁然后吓，咁、啊、然后咧仲有个噪音、垃圾嘅问题。嗱、啊，好老实， 老鼠啦， 因为嗱阿大师有讲过话，个福荣街嗰度，我哋前嗰排我记得系 Facebook， 我哋花生台呢个网站嗰度有摆过上嚟啦，咁啊好多遍地都垃圾。真系骗嗱， 桂林 啊 ，OK， 嗱，我唔系成日所讲话，究竟系唔系有个大垃圾桶可以搞得掂，而系问题你哋自己本身入去嘅功德。嗱，我话俾你听，我记得啊，师大基本上系冇垃圾桶，系一头一尾嘅啫。大家食完系揸住去到嗰度抌落去嘅。如果我冇记错系咁样样，系嘛？咁点解我哋香港人喂揸住支签啫？你咪一样照系掉落地下，冇人觉掉落地下。然后你就话俾我听，哦呢、这个冇问题嘅。 唔系嗰个情况，多数就系个大垃圾桶满咗，根本系 fulfill 唔到人哋嘅要求，所以你嘅啲人做垃圾就放喺个垃圾桶侧边。 所以就系话紧，如果譬如好似桂林街夜市呢咁嘅情况，呢啲咁嘅情况，如连续几年，如果都系咁有呢啲咁嘅夜市喺度嘅，而其实当区，即系如果你咁讲话，当区嘅区议员又好，政府部门又好，系知道嘅。我自己去睇就話，其實佢係咪應該鋪歪一啲大型嘅垃圾桶？當然，我相信阿伯你係會唔認同啦。但係如果呢一樣嘢已經叫做話係所謂叫做特色嘅嘢，或者啲人係覺得喂每年都要去一下，當係好似朝聖咁樣嘅， 唔係啊。 咁你如果係有呢啲咁嘅容器喺度，咁其實 是可以令到個地方的環境是會乾淨啲。 不如簡單。 另外一樣嘢就是話，既然那條街你哋如果從相片睇，你會見到喂，好似好咗街喎，啲車又行唔到，全部係人喎，就每年咧都硬係咧會有啲報紙報導，一定會報導就係話，喂，啲差佬又同啲小販扎馬，但係跟住成班市民咧就唔係差佬，係食環同啲小販扎馬就話要驅趕，跟住之後咧就60個市民啦，或者100個市民就會圍住啲食環，就唔要求佢哋唔好執行佢哋嘅職務。咁如果明知係咁嘅時候，咁樣會唔會可能初一至初三佢哋睇翻邊一段時間，咪做翻行人專用？ 哦，咁你睇古惑仔咁啊，陳近南啊、靚坤啊嗰啲俾人拉，都有百幾200人都阻住佢，唔俾佢拉個大佬嘅。嗱，其實唔係 話緊香港市民係咩？ 其實唔係嗱，其實可以咁啊，簡單啲啊。咁咪個年宵30號做完啦，年30 做多3日啦。 係啊，做多3日，你咪入去嗱，你只要攞個牌。 嗯， 你孭翻个责任，然后你俾翻租，你咪喺嗰度做咯。 我都系主张咧，有一定嘅监管，咪 scan 嗰啲嘢先，你咪乱。 你会肯负责任啊？ 嗱咧，台湾夜市咧都好乞人憎，我好熟啦。你师大我大学嚟嘅嘛，即系咁样咧嚟讲。喂，佢可以去到咧卖春药啊！ 卖春药， 即系嗰啲。唔系你讲春卷系嘛？ 春咩油啊嗰啲咧吓，啲台湾 油啊。 有嘅暗啲嗰度咁樣，即 係買機票嗰啲。 係啊，我哋攞同你一齊一個。 唔係，即係有時啫，係咪？咁另外咧就係咧，我唔中意夜市啊，即係我嘅感覺啦嗱，我有時講嘢好似詩咁啦，係等同於咧賣淫咁樣，夜晚黑企街賣淫，即係一個欲望嘅夜市，一個係呢、這個嚇、啊、享受啊，嘴 都係欲望嗰、 那 個 嗰啲係咧，係令我覺得咧係啲流嘢啊，咁啲 cheap 嘢啊，稍微打扮 就博你黑掹掹睇唔到啊， 即係等於大陸咁樣咧，有時興咧幫啲死人啊， 係啊， 娶老婆啊， 好多人就博黑掹掹睇唔到咧，夜晚好易好多出事。 係啊，有人又娶死屍啊，娶死屍女仔啊，因為佢娶唔到，咁咧攞個死屍出嚟咧。 系咪啊？黄色巨鸭嗰啲咁又夜晚出动啊？ 涂脂抹粉啊！即系 唔好意思，唔系阿 Ray 好似争咁啲听众嘢嘅。 唔系，等我哋讲晒先。 污立旧啦，而家将啲假货啦，将啲 bad taste 嘅嘢咧，咧十大垃圾食物啊，咁嗰啲咧冚唪 唥。同埋规管咧， 绝对系冇益嘅。咁个细菌啊，啲嘢咧喺度胡乱滋生，哎呀！ 但系越污糟人越中意啊。 系啊， 男人越臭又女人越中意噶嘛。 嗱 都系男人都系中意嗰啲最臭嘢嘅， 系嘛？ 酱缸文化咧，嗱咧中国人咧叫酱缸文化嘛，所以你哋系中意。你去嗰啲嗱嗱咧，你嗰啲咁嘅芬蘭啊、挪威嗰啲咧，人哋嗰啲雞啊、啲紅燈區啊，透曬明，鬼咁乾淨喺度俾你慢慢欣賞嘅，你真可以睇清楚佢。係 咯，所以你咪話咯， 好嘅規管。 我哋基本上你咪楞翻住嚟講，譬如話係食煙嘅可能係小眾10%。咁调翻转头，可能中意街头文化嘅，或者啲街头嘅，亦都可能系10%。但系其实就好似，喂，嗱，你食烟嘅咪你食咯，我唔食烟嘅我唔会撑你，同样啫嘛，一样嘢。喂，你而家仲有咁讲，我食烟叫做系合法，而家你仲要系唔合法嘅时候，你都话啦，喂，大家都要酌情。咁点解我无端端食烟，我又要付出咗咁多钱，咁唔酌情咧？你三日，我系十几廿年喎，系咪？你扣我几多嘢咧？ 唔系，即系嗱，讲翻啦，即系食烟系合法，但系就佢亦都有啲地方系有控烟办咗去吓，即系究竟系合唔合法咧？即系我老含糊，即系我 你讲到控烟办呢样嘢咧， 你又拉咗 佢啦。我有嘢讲啊，因为咧你头先讲食环署咧，你话成百人啊，成啲人咧喺度恳求佢包围佢，叫嗰啲咧食环署嗰啲。啲人咧唔好喐啲摊档嘛，但系你知唔知咧？控烟办嗰啲人其实都系食环署，即系同一个机构人，佢可以咧四个人咧系追逐一个掟烟头嘅人，而系冇人喝止嘅呢样。 喝边个？我想问啦，你系喝酒嗰个定系喝醉嗰个？我搞唔清楚。 唔系嗱，你谂下，你比武都系一对一啫，系咪啊？即系你有睇过呢、這个？呢、這個咁嘅詠春嗰啲啦， 咩 已經打十 隻，可以隻抽就唔可以圍咬，即係咁意思。 老嗰度嘛，係咪都係隻抽？咁你有乜理由佢掟個煙頭？咁咧，佢嗰日冇 quota， 咁咧就一個捉佢唔到，就吹雞咯。嗰咧walkie talkie 就走咗三個嚟幫拖咯。 嗰、那個唔 係 你啊嘛， 唔係新聞啊，嗱、哦、本人講嘅嘢全部報紙登過。 咁、 啊、 我俾個真實， 唔係未講完。嗰、那個人就跳上的士，三個人喺的士度將佢扯翻出嚟。 嗱、啊，我俾個真實， 冇人幫拖。 真實例子喺邊度咧？荃灣千色店。过去六阳新村嗰条桥，就有两一定会有两个至三个嗰啲控烟板咧，就影咗个攞住部 view cam， 因为下边就系巴士站，你知 道。你好大怨气，我相信你中个招。 等巴士，咁你一巴士到你就会点啊？一肥 掉烟斗打人， 中咁就点咧？跟住咧就会系说 大 说时迟那时快， 一 个揸住条片嗰个就嗌机，有一个已经喺个楼梯嘅暗角跳出嚟。 系啊系啊， 你一上巴士佢系截停架巴士嗌你落车， 系啊， 1500， 系啊， 跟住个扑街。 我同你做嘢，我做一次，我就趁喺薄嗰条友出嚟，一脚踢低佢，跟住话阿生咩事啊？跟住我睇佢边点烟，讲完 唔系啊。人哋有三四个人啊，一 team 啊，你搞乜鬼啊？ 你睇下呢啲人啊，一个如果怨气几重啊， 影埋你踢低人， 我俾人捉快相都唔无辜啊！你呢班人 有正常啫嘛，我踢波嘅人都系。 哦，咁又系。 咪嗱嗱呢啲嘢咧，真系好冇鬼用咯！佢哋而家咧真系单必都捉唔到噶， 单出都捉， 起码五件嘅又。 系啊，成组人嘅系捉掉一个烟头啊， 所以1500 咯，追几条街啊！剛才講那個啊，你話死唔死啊？咁啊，有 啲仲衰過仲慘喎。 人嘅雙循標準咧就咁，你嗰班人咧擺檔攤嗰啲咧就跪地哀求啊，或者係阻住啲食環署要佢撤銷攤檔嘛。咁忽然間又義逼雲天嘅，呢啲咧就抵死啊！ 唔係，因為我覺得你最賤係咩 咧？社會我哋做咩要咁賤咧？咁啊，仲係人都要打咧，仲 你最賤 係 咩咧？我喺度食煙。你过嚟劝我，喂先生，呢度唔好食烟。我唔食，好地地。你 系 暴，你食啊，你食啊。 咁中咧， 系啦，我就系为咗要中你，喂，你咪贱格咯，系咪先？ 影快相兜咗面影冇事嘅。 嗱，我睇咧，大家啲怨气都系太重啦。今集咧就差唔多倾到呢度。喺完结之前咧，我想讲一样嘢。最近咧，即系嗰集搏击会就好好听啦，好多人听完就讲嚟讲是非啦。咁我想讲多一样嘢，唔系多。话说咧，立法会投票咧，投票完之后，大家咧就要去呢、這个博览会咧，走去数点票嘅。咁原来个个未去之前咧，办事处就有人嗌佢签一份同意书定系宣誓啦。咁有律师留有个印啫，就等你投完票嘅时候咧，就可以成晚喺嗰度守嘢就点票。话说咧，咁捻多个人民力量候选人咧都冚唪唥签鸠晒嘅，就唯独是我一个冇签， 因为你戆鸠， 唔系，因为有人搞小动作。不过好在我朋友多，我嗰晚就已经即刻揾咗间律师楼就帮我抌鸠咗嘢，我都入到去。呢啲是非边个讲你听啊？黄色巨鸭，扑街啦！今日时间系咁多，下集再讲过，拜拜， 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